第一单元，你好。第一部分，生词。你好，您贵姓？我姓叫。绘画。 你好。 你好。 您贵姓？ 我姓魏斯，叫卡特琳。您贵姓？ 我姓宋，叫宋丽丽。 活动，语音练习。 你，您，我，他，先生，小姐，你好，您贵姓？ 第二部分，生词。 妈，很，呢，也，是，英国，英国人，不，哪，国人，美国，美国人。 绘画。 你好吗？ 我很好，你呢？ 我也很好。 您是英国人吗？ 不是。 您是哪国人？ 我是美国人。